感觉好像像那种小小说一样的是吧，很短，但是呢这一句很短的话就给人一个非常完整或者是寓意深远的故事，这个呢就是绝杀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网友的脑洞到底有多开，他们都提供了哪些可以一句话就惊艳到变成一个故事啊。首先这一个呢是来自于网友林家辉的，他说年少时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光是这么一句话就仿佛看到千百个遗憾的故事。网友莫名其说，一场雨的时间里你没看我，我没看你。还有一个号称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短的科幻小说，叫做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屋子里，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网友费小达说，对方正在输入，20分钟过去发过来一个哦，很明显嘛，就是对方可能不太想回你的话，一直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20分钟之后只回过来了一个哦字，看起来挺悲凉的啊。这也是一个一句话的故事啊。在《倚天屠龙记》里面呢，有一句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殷素素这一句话剧透了几乎近全本的《倚天屠龙记》。网友夏言说，我有钱了你回来吧，感觉也是透露了很多这个啊，因为没有什么钱，女朋友劈腿或者女朋友回头这个离开他的故事。再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胭脂盒我挂了53年，现在还给你，我不想再等了。这是《胭脂扣》里面的一句台词，也是一个一句话就可以变成一个故事的典范。网友王不见说，我妈叫我全名的时候也是一句话一个故事，我都会把我从小到大记忆中做过的坏事都想一想。看来他妈给他经常会起一些外号是吧，做了什么坏事就给他起一个什么外号。也或许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句话而感动到或者而心动到，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话可以感动到你。 粹全都实现。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一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以往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以往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我们的生活新鲜词呢有一些冷，来讲一些绝杀句。这个所谓的绝杀句呢，就是说一句话就可以惊艳到你。让我们来看看还有哪句话可以让你一句话就惊艳到或者是心动到。网友滚滚说，当斧头来到树林里的时候，好多树都说至少他的把手是我们的自己人。听起来好像很心酸呢，遇到了要砍自己的这个斧头，还不得不说他们的把手是我们自己人。网友魔兽说，那年我大他2岁，今年我已经大他9岁了。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也没有看明白啊，大家如果懂的话可以来告诉我。还有一个很怎么讲，也是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很感动的话，就是大作家杨绛先生的一句话，我一人思念我们仨。网友李洛安说，你就跟你妈说今晚去同学家睡呀。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当时还在上学的时候的一些小朋友跑出去玩半夜不回家的一个借口啊。还有在这个《倚天屠龙记》里面，周芷若冷笑道，咱们从前曾有过婚姻之约，我丈夫此时此刻却是命在危垂，加之今日我没伤你性命，旁人定然说我对你旧情犹存， 若在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骂我不知廉耻，水性杨花。张无忌说道，咱们只需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作甚。周芷若道，倘若我问心有愧呢。这感觉像是一个美丽的表白啊，让人感觉到这个周芷若最终还是爱着张无忌的。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美食家。 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生活美食家。 生活美食家， 今天的生活美食家，我们教各位做一道不用油炸、不用空气炸锅、不用一滴油的油炸鸡翅。哎，这个到底怎么样做呢？很多人呢都喜欢吃鸡翅啊，特别是那些油炸的鸡翅，给人的感觉就是又脆又爽口，而且是外焦里嫩，特别的好吃。但是呢，如何用这个少油，然后不用空气炸锅，让我们做出来一道很健康的这个炸鸡翅呢？今天呀，我们就教各位一个小妙招。不过呢，在做之前要先跟各位来说一说啊。首先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跟油炸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面包糠没有那么的脆，而且呢整体会偏干，并且一定要注意这个微波炉的使用时间。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面包糠可能味道有点怪。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把这个面包糠先放在锅里面，用油稍微的炒一下，或者用烤箱180度30分钟。但是呢，不一定非要用烤箱，由于我们这个不是油炸出来的，所以呢，可能真的没有油炸出来那么的好吃。但是呢，重点在于是一个低热量。那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一些需要注意的小贴士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到底的步骤应当如何来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用料都有哪些啊。首先是鸡翅10个，然后蒜瓣6瓣，姜片2片，蟹末黑胡椒4圈，还有盐3勺。另外呢，酱油适量，料酒适量，鸡蛋1个，面包糠适量，还有需要几根筷子，还需要一些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做法。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蒜跟姜切成末，在鸡翅里面加入蒜姜末和黑胡椒，然后用酱油、盐、糖和料酒抓匀腌制1个晚上，直到这个鸡翅里面入味。第二步呢，是要把这个鸡蛋给搅匀，然后把腌制好的鸡翅先放在这个鸡蛋液里面，裹上蛋液以后再放到面包糠里面。第三，就要准备好一个盘子，把筷子架在盘子上面之后，把裹好面包糠的鸡翅呢摆在筷子上面。接下来呢，重点就要来了。那到底是什么重点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Hello，在你身边。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我们今天的生活美食家，我们来讲一讲如何不用油、不用空气炸锅来做出来炸鸡翅啊。刚才我们讲到了，重点来了，那到底是什么重点呢？就是怎么样让鸡翅变成炸鸡的口感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微波炉，其次把这个裹好面包糠并且架在筷子上的鸡翅放进微波炉里面，用高火5到6分钟。我们怎么样来检验这个鸡翅是不是熟了呢？用筷子在这个鸡翅上面戳一下，如果能够轻松的戳透，就说明鸡翅熟了。而且每家这个微波炉都不一样，根据自家的这个微波炉的时间进行调整，没有用一滴油，鸡翅里面的油反而会出来。所以呢，不一定是六分钟，也可以缩短时间或者是延长时间，关键要看您家里面这个微波炉里面的这个功率啊。一般情况下是中高火5到6分钟，这样呢不仅没有用到一滴油，而且呢非常重要的是，它会把这个鸡翅里面的油反而都给逼出来，吃起来既有这种炸鸡的口感，另外呢又非常的健康。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妙招啊。而且呢，可能很多人还发现这个非常的简单，对不对？你省去了很多的步骤，只需要准备好这些材料之后呢，再把它放在这个微波炉里面，大概有5到6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个人这个觉得味道可能不够重的话，你可以把一些调味料再稍微增加一些，放得多一点。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口感呢并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这个口感并没有这个油炸的那么到位。当然我们这是没有油炸的，所以它的口感肯定跟油炸的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当然最为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是健康的低油的，它不只是没有使用油，而且把这个鸡肉本身的油也给逼了出来。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试一下。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在做之前，各位如果不想把这个微波炉里面给弄脏的话，你可以在做之前在这个微波炉的这个转盘上，一般都是玻璃转盘，在上面铺一层不怕高温的纸或者是别的东西，等做完了之后把那个纸连着掉下来的东西一起拿出来，这样就会干净很多。当然其实那个玻璃盘子也是比较容易洗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清洗。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生活美食家教您的一套低油的一道炸鸡翅。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今天我们的 Enjoy 潮生活就一起来讲一讲春季养生中应该吃的四种美食。 Enjoy 潮生活， 顺应大自然的轮回，春天的万物已经开始萌动，当然我们人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处于阳气生发的季节，多吃一些韭菜是最好不过的。那么春季我们要如何调节自己的饮食？在春季的时候，阳气初生，应该多吃一些辛甘发散之品，不宜吃一些酸收之味，因为这个酸收味入肝，具收敛之性，不利于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饮食的调养要投脏腑所好，所以说春天是养肝的最好的时节。而如今人们都是喜欢熬夜，长期的熬夜对于这个肝脏不好的人来说，损伤是极其厉害的。更有甚者，晚上还要熬夜，而这个时候肝脏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长期这样的话，你的肝脏就会慢慢的讨厌你，开始变得不那么柔软，而是脂肪化了。这个时候呢，你也许会经常的口臭，会经常的倦怠，这都是脂肪肝的表现。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造血的器官，精心的呵护我们的肝脏，让它为我们更好的进行服务。春季的豆芽呢，是最好的一种菜品之一了。不过呢，我们都建议各位啊，可以发绿豆芽来吃，因为这个绿豆芽它性凉，解毒又去火，在春季食用呢是非常好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豆芽和豆腐丝儿或者是鸡腿丝进行凉拌，这样呢既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这个黄豆用来磨豆浆也是春天滋润干燥的一种好食材。在第二个春天必须吃的呢，就是菠菜。这个时候的菠菜非常的清甜和爽口，而且呢又很便宜。菠菜面就是一种不错的面食，翠绿诱人的面条配上绿色的豆芽，炒肉丝一拌，那种感觉真的是别提多好吃了。那菠菜在吃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菠菜给清洗，然后炒熟，然后晾晒之后呢，和面粉一起揉成面团，最后呢要醒发一个多小时，擀成面条就可以了。不会擀面条的话呢，也可以把面和得稍微软一点，做成扯面吃。除了菠菜面，粉条拌菠菜和炒菠菜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注意，可以在生活中多吃一些菠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春天必吃的还有哪些美食。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我们的 Enjoy 潮生活。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吃的那四种养生的美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刚才在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的这个韭菜了啊。其实这个韭菜盒子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吃，特别是北方人，我们都喜欢放上这个虾皮儿、木耳、粉丝或者是一些粉条、鸡蛋，这样做出来的盒子呢是又香又有营养，而且非常受到家人的喜欢。我不知道在这个点儿我们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点流口水呢？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准备好啊，把您的这个口水擦一擦，因为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而且呢，也建议各位这个韭菜的盒子我们最好是早上来进行吃。当然如果你怕这个吃完韭菜嘴里面会有口气的话，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口香糖或者一些口腔的喷雾啊，让自己吃完之后稍微喷一下。每次呢，其实我们都用这个发面来烙这个盒子，用发面烙出来的盒子呢既脆感觉呢又好吃，而且呢无论是热的还是凉的吃起来都非常的棒。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四种美食中的最后一个重头戏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来给您揭晓答案。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两个人在一起不可以不逃避， I never want to be without you。 现在的感觉我遇见你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你 让我相信永远不是时间，是决定。是你懂我的心，小小任性，倘若会下雨有我在没关系。 My lucky lucky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 Enjoy 潮生活，来讲一讲我们在春季养生最应该吃的四种美食。刚才我们在前面分别提到了三种美食啊，比如第一个我们要吃到的一定要少不了就是豆芽，另外一个呢就是菠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韭菜，而第四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是老还是少，都应该多吃一下这个，那就是这个红枣。因为这个大枣呢，它有这个补脾补血，而且很甜，并且呢对这个肝脏有非常大的好处。其实呢，在这个季节，我们每天都用它和小米来煮这个红枣小米粥都可以，而且呢放上一些山药跟大枣一起煮，也可以每天变化出不同的这个种类和不同的口味。比如说你也可以把它和豆类一起煮，大枣呢除了和豆类煮之外，也可以蒸着直接吃。另外呢，蒸成这个玉米的发糕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咱们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吃这一口。说完了这四种美食之后呢，还有一些是作为辅料啊，在这个春季的时候是应当让我们放在餐桌上，或者是作为主料之外每天应该必须补充的一些辅料的。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蜂蜜。说起来蜂蜜呢，它有一个滋润肝燥和养颜的作用，特别是在晚上睡觉前喝上一杯蜂蜜水，在春季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其实呢，我们早上吃面包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蜂蜜来涂抹面包吃，因为蜂蜜呢它不能经过高温，所以在喝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注意啊，可以就是用这个温水来冲这个蜂蜜，蜂蜜呢不能超过45度的水，或者是最多就50度，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水，如果你正好能够喝，喝起来觉得不烫是温温的，你可以用这个水来冲泡蜂蜜。当然如果温度很高的话，千万不可以把蜂蜜倒进去，因为这样会把蜂蜜里面的一些活性成分全部给破坏掉。当然如果你觉得冲水很懒，不想这样做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吃，其实呢吃一勺都可以，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前吃上一勺蜂蜜，对于你一晚的这个肠胃的一个湿润会非常的有好处，到第二天早上你再起来排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顺畅。以上的这些食材呢，是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应当每天都吃，每天都不为过的一些食材。而且呢，我们应当顺应这个季节的变化，在哪个季节吃哪个季节的东西。正所谓啊，吃当季的水果，吃当季的蔬菜，是最为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应当运动起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配合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健康的食品，少摄入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对于你这个夏天来临之前的身材的恢复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春天吃得健康，吃得好。另外在冬天一定要多动起来，让自己多运动起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身材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그대도나를항상바라길바랐어나이제말할거예요이목소리에담아서너무나좋아합니다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Oh, 그대여 나 그댈 바라보는 것만으로도 온 난. Oh, 그대여 나 그댈 생각하는 것만으로도 온 난. 하루하루가 항상 빠르게 갔었고 그대도 나를 항상 바라길 바랐어. 나 이젠 말할 거예요. 이 목소리에 담아서. Oh, love. Oh, oh, oh, love. 그래요, 난 그대를 난 너무나 좋아합니다. Love. 사랑합니다.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그래요 난 그대는 난 너무나 좋아합니다.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春季来临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当季的水果和蔬菜，另外要注意我们的健身，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养生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二月份立春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昼长是越来越长，这个晚上是越来越短，阳光呢也很暖和，在这个时候日照和雨水特别是降水呢会逐渐的增多。有句老话其实说的非常好，就是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就是说明我们经过这个秋冬的一些养生之后，到春天就应该动起来，应当加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锻炼。在春季养生的时候呢，也应当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顺应秋冬养阴过渡到这个春夏养阳的一个方面，注意要保护阳气。在立春之后气候呢仍然会很干燥，所以我们补充水分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在春季的时候预防干燥，补充水分。最后呢，也祝各位可以在春天都有一个好的开始，能够这一年下来身体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